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海神三叉戟甩入空中，再次朝着嘉陵关飞了过去。城头上胡列娜大喊出声，尽管嘉陵关城墙极为坚固，并没有因为一座城门被轰破而动摇，但胡列娜此时已经意识到了唐三要做什么。 快，所有守城军弩攒射，阻止他！各位长老，率100名魂圣以上的魂圣出击，务必阻止他继续下去。 圣女，我们还是以守城为主吧，我们有天使军团、圣龙军团在城内，就算唐三击破城门，我们也不怕他冲入城内，他们的损失只会更大。 你们 5名封号斗罗面面相觑，但谁也没有轻动。再次看到海神三叉戟的威力，他们实在不愿与唐三交手。胡列娜怒目而视，虽然已经猜到这些长老并不会完全听从自己的命令，可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，还是令他勃然大怒。一根根带着尖啸的巨大弩箭从城头飞出，全部朝着唐三而来。呜呜的呼啸声摄人心魄，可惜他们却根本不足以阻挡唐三。各种颜色的光芒不断从唐三身边亮起，他的伙伴们已经用自己的各种魂技掩护着他。在这些魂斗罗以上级别的强者面前，守城巨弩根本不算是威胁，没有一根弩箭能够接近唐三身体50米范围之内，全部被各种魂技拦截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第二声巨响到来，又是一座城门被破。唐三的动作根本没有停顿，当第四声巨响传遍战场时，嘉陵关那4座巨大的城门都已经化为了碎片。当唐三完成连续4击，将海神三叉戟重新掌握在手中时，他也不禁略微有些喘息，但玄天宫也在快速地恢复着他先前所耗的魂力。嘉陵关的吊桥并不是在城门前，而是在侧面。胡列娜先前的命令得到了执行，4座巨大的吊桥全部被破坏。在雪崩的首肯下，歌龙元帅高举长剑，下达了冲锋的命令。中央军步兵根本没有去推动攻城器械，而是直接朝着嘉陵关的方向冲了过来。冲在最前面的步兵，每个人背后都背着一块宽1米、长1米5的木板，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。魂师军团唐家军也随之而动，飞快地朝着嘉陵关接近。看到吊桥被破坏，唐三嘴角处不禁浮现出一丝冷笑。 这种情况以为我们想不到，自然有应对的方法。剑斗罗前辈，动手。 陈心的七杀剑脱手而出，上面的第9颗黑色光心光华大放，七杀剑迎风怒掌，瞬间化为巨剑横空而下，不是攻城，而是斩向了护城河。七杀剑第一剑斩下，护城河就像被一剑切断了一般，水流当然不会真的断去，但却在护城河两端各自留下了一道宽达10米的巨大沟壑，斜斜地连入护城河内。陈心的动作还没有结束，只见半空中剑影连闪，一共13剑均匀地斩击在护城河上，留下了同样巨大的沟壑，每一道沟壑都如同斜坡一般向下延伸到水中。97级封号斗罗威势尽显，这恐怖的13剑的威慑丝毫不比唐三先前的4记飞戟要差。城墙上的5名武魂帝国封号斗罗倒吸一口凉气，他们是目前嘉陵关上实力最接近剑斗罗实力的强者，自然也对剑斗罗这一击的感受最为深刻。他们自问谁也没有挡住剑斗罗这一击的能力，也更加庆幸之前没有听从胡列娜的话出城去战斗。斩出那13剑后，七杀剑重新变成原本的模样，落回剑斗罗手中。他的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，手持七杀剑微微喘息着。也就在他收剑的同时，唐三第5次抛出了自己的海神三叉戟，只不过这一次他的动作连本方众人都有些吃惊。三叉戟不是甩向对面城池的，而是甩入空中，戟刃向上，长柄向下，呼的一声直接落入了护城河内。 唐三脸上带着几分讥笑之色，右手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按在额头海神三叉戟烙印之上，整个人的精气神瞬间提升到顶点。连唐三自己也没有想到，今日之战居然会如此顺利，没有遇到想象中的阻拦，武魂帝国大军竟然只是默默等待一般，没有派出任何魂师出城迎击。右臂甩出，先前按在额头上的三指指向护城河的方向，一道极为凝练的强悍金光瞬间爆发，直接射入护城河水之中，射入的位置正是先前海神三叉戟入水之处。就在那金光入水一瞬间，一个巨大的金色虚影从唐三背后浮现而出，威严的气息令不论是城头还是城外近距离的魂师都被那气息所摄，每一个人心中都产生出了一种奇异的感觉。在他们眼中，尽管唐三还站在岸边，但此时的他已然与护城河融为了一体，不，准确地说应该是护城河与他融为了一体。原本因为剑斗罗那13剑溅起的无数水花宛如沸腾了一般的护城河，就在这一刹那间极为突兀地平静下来，如同镜子一样凝固了。奇异的波纹悄然蔓延，那并不是水波，而是一层光波，金色的光波。 怎么回事？嘉陵关前的护城河竟然完全变成了金色。 虽然我还不是海神，但想要凭借水来阻挡我军，这岂不是痴人说梦吗？海神是掌控所有水之能量的神，护城河水也是水啊，而且与浩瀚的大海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。在海神候选者面前企图用水来阻挡，这还不可笑吗？ 唐三用只有伙伴们能够听到的声音开口说道，话音一落，右手向上一引，一道金光破水而出。先前没入护城河中的海神三叉戟散发着他那神圣的金色，竖起在半空之中。唐三额头上喷吐出的海神之光突然出现了变化，由先前的直线化为了环形波纹，悄然播散而出。海神之心绽放出令人无法逼视的强烈光彩，唐三右手前指直指嘉陵关城头，半空中的海神三叉戟几刃也同时斜向嘉陵关。在所有人震惊的目瞪口呆的注视下，护城河中变成金色的河水竟然就在那光纹的影响下瞬间沸腾，刹那间腾空而起，全部升入空中。当初在海神岛上时，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曾经凭借着圣柱之力控制海中海内的海水，唐三此时所掌握的可是真正的海神三叉戟，他自身的实力又要超过那些守护斗罗，控制这么一条虽然宽阔但实际面积却并不算很大的护城河，对于他这个海神的候选者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困难的事。护城河中的水全部升入半空之中，甚至连水下淤泥中的水分都被抽取了绝大部分。海神三叉戟骤然前指，升入半空的护城河水顿时化为惊涛骇浪一般直扑嘉陵关城头。唐三所使用的正是海神三叉戟的控水能力，以及海神之心附带的技能瀚海狂涛，一个群攻技能。虽然眼前控制的水流相对庞大，分散了这个技能的控制力，但毫无疑问，其所展现出的攻击力依旧是相当可观的。整个护城河的水几乎在一瞬间全部灌入嘉陵关内。虽然城头上有不少高等级魂师，但这些人已经被唐三吓怕了。那些渲染成金色的河水看上去是那么恐怖，一时间每个人都只顾防御自身，根本没有集中力量整体去抵御河水冲击的念头。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，巨浪滔天，大量的普通士兵被直接冲下嘉陵关城墙，卷入关内。要知道嘉陵关城墙高度足有近100米，从这样的高度跌下去，再加上水流的冲击力，顿时令那些普通士兵死伤惨重。加上唐三尽可能的集中力量控制水流冲击城头那些威胁极大的巨弩，大浪过后超过1/3的巨弩损毁，胡列娜运用魂技抵挡住水浪冲击时，整个人大脑中已是一片空白。他也是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的场面，第一次指挥一场如此宏大的战争。 面对唐三所展现出的恐怖实力以及百万雄师的冲锋，那突然升入空中化为攻击的护城河水，这一切的一切已经令胡列娜心里的承受能力接近崩溃。蓝银皇右腿骨飞行技能迸发，唐三腾空而起，握住空中的海神三叉戟，直指嘉陵关内。冲锋的天斗帝国大军再次加速，从空中俯瞰，大军比先前护城河水更有汹涌之势，直扑嘉陵关。而嘉陵关上此时甚至连操控守城巨弩的人都没有。 复仇之战已经开始，武魂帝国终于要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了。 杀！ 杀！ 迎敌！ 这也是他此时唯一能够喊出的话语。和唐三的充满杀气的声音相比，他的声音显得是那样软弱。唐三没有急于冲上嘉陵关，那里毕竟还有大量武魂帝国强者，他只是在空中冷冷地俯瞰着嘉陵关内混乱的情况，内心之中不可遏制地灼热起来。很快，天斗帝国大军已经冲了上来，冲在最前面的步兵们背后背着的木板此时就显现出了它的作用。一块接一块的木板扔到了没有河水的护城河内，他们就顺着那13道被剑斗罗展开的缺口冲入护城河之中，再从另一边的缺口斜坡爬上对面，向嘉陵关发起了疯狂的冲击。有半空中那宛如神奇一般的蓝浩王在，每一名士兵眼中都充满了狂热的情绪，红白两色的杀神领域从天而降，覆盖着巨大的范围，对于魂师甚至无法产生什么影响，但对普通士兵的影响却是巨大的。原本已经恐慌的武魂帝国士兵在杀神领域中变得更加恐慌，原本就是士气高昂的天斗帝国大军士气变得更加强盛，在杀神领域之中，他们甚至已经忘记了生死和痛苦，只有无尽的杀戮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